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如期跟大家见面啦。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找到我们，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啦。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再说一遍， 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今天982活力榜的这个现场直播了啊！今天呢又是一个大好的周六。 对呀， 虽然是大好的周六，我们俩还在这儿给各位做这个直播节目，因为很开心，这个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可以跟大家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前跟大家见面。我为什么突然之间开始抒情了呢？好奇怪啊。 由内而外，然后借景抒情，你是看到了什么吗？ 对，这个今天呢是这个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最后一天，也同样是这个闭幕式的红毯加上颁奖典礼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也是在这个9月16号，它这一届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呢没在北京举行，是在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隆重举行开幕。 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周末，同时呢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盛会哈，非常特别。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做这个主题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是不是？ 对，来跟大家盘点一下，看看今年的金鸡奖的提名得主到底有多少。看看他们的这些电影啊，这个入围的男主角、女主角、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看看今年的这些提名到底都有谁。 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的就是这个话题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我们的网友小伙伴们、大伙伴小伙伴们，赶快跟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有关注到我们今年的金鸡百花奖，或者是说自己支持哪部电影，对哪部电影印象深刻的话，都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对，再说一遍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以及我们收看直播的方式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就是微博的那个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啦。 对呀、对呀，跟我们互动起来。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金鸡百花奖，我们就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好不好？ 对，这个也是要先说一下这个时间啊，在这个应该是26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之前。这个可能网络有那么一点延迟、 我们已经很精确了。 对，这个26分钟到30分钟中间这个时间段啊， 对， 这4分钟我实在精确不了了。这个刚刚的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闭幕式红毯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 现在正在进行哈。 对，而且你知道今天这个金鸡奖的主持人，就是光线传媒的那个主持人大左。 哦，是吗？是吗？大左，你是他的分身是吗？ 不，我是他的粉丝。 对，之前很多人估计现在听到广播的很多网友就想看一下， 此大佐是不是就 是那 个 大 佐呢？此大佐和彼大佐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所以赶快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强行的打广告， 强行占一波。 对啊对啊，赶快通过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看看这个大佐是不是那个大佐呢？同时，我觉得可以大小屏同时看哦，用电脑看着那个同看的直播， 然后用小屏看着我们这个小佐，我都想要是不是要改个名儿？ 不，很好很好，要坚持自己。 所以呢，在这个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啊，还是这个大佐老师的小课堂时间，小黑板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说到这个金鸡百花电影节啊，可以说它的这个是全中国历史最为悠久，也是影响和规模最大、最专业、最具有权威性的电影评奖活动，素有中国的奥斯卡的美誉，代表了内地最高水平的电影奖项。它与这个香港电影的金像奖，还有这个台湾的金马奖并称为华语电影的三大奖项啊。这个中国电影金鸡奖呢，同样也是于1981年创办，是中国大陆电影界权威专业的电影奖。我昨天在就是仔细了解，因为每年都会去关注这些各种各样的电影奖项嘛，电影电视奖项。然后比如说这个金马奖啊，然后还有这个金像奖啊，比如说还有这个奥斯卡小金人儿，对吧？就是这些。然后我今天一查这个金鸡百花奖的时候，我发现今天的这个颁奖仪式是第31届，然后电影节是26届。 哇哦，已经是历史很悠久了。 对对对，而且他们两个，你没发现时间对不上号吗？ 31届、26届，那中间的那个5年是？ 他应该是在，我今天在查资料的时候，他是在1988几年的时候颁发了第一个奖项， 应该是81年是吗？ 对对对，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进行这个电影节的创办和举行的。 就说它的奖项是最先在1981年创立的，然后有着31年的不对，这个数字不对啊，我们来算一下啊，1981年的时候是创办了中国电影的金鸡奖，然后后来 先有的奖项，然后后来慢慢的才把这个电影节才给它举办起来。毕竟今天这个奖项是第31届奖项，金鸡奖的奖项，而且 是有一定时差的， 而且它毕竟叫做金鸡百花奖嘛，这个单数年叫金鸡奖，双数年叫做百花奖，是这样分的。 原来如此哈，所以说这个是岔开的，那时间上可能就是足以见得它的时间，包括它创办的时间非常的 对，非常的久远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电影节呢，就是还有这个金鸡奖，我总想说成金像奖，这个 金鸡奖 呢，也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创办的。因为当年就是1981年，它是属于中国农历鸡年，故取名叫做中国电影金鸡奖。 很特别哈，就足以见得它在中国的电影界有世界的地位啊。金鸡奖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一个奖项，同时不是也说了呢，它是号称是中国奥斯卡的这样的一个美誉，可见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逐渐呢，参评的范围其实也是属于咱们国内自己的，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设限了。在2015年的金鸡奖是全新的开放政策，凡是在大陆取得龙标，也 就是 上映许可证，就是 那个、每次大家在电影院看电影之前，有一个这个广电总局 龙飞过， 那个对，就是那个， 对对对，那个龙标，凡是取得这个龙标，也就是上映许可证的华语电影，都可以参加金鸡奖的评选。所以说就不再具有地域保护的相关的政策了，就是非常公平公正。 对，只要是你有这个能力去参加啊，这个能不能得奖都就看自己的能力的问题了。对，这个中国电影金鸡奖与中国电影华表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并称为中国电影的三大奖项啊，和这个刚刚也在这个节目里面说过了，这个香港的金像奖、台湾的金马奖，统称为华语的三大电影奖。 而且这一届金鸡奖的报名影片呢，是来自于2015年6月1号到2017年5月15号之间的影片，所以说是2年的成果哈。 对对对。 那么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报名，组委会一共收到了264部作品，非常之多。那么经过投票表决呢，最终向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委员会提交了84部候选的影片。最后呢，全体的评委以实名制投票的方式评 评选了产生了19个奖项的提名名单。 对，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大众熟知的七月原声、 哇哦、 啊，这个老炮儿、我不是潘金莲、血战湘江、湄公河行动等等这些影片，没有等等这些影片、就是这些影片应该是在昨天晚上9月15号的时候这个颁发了奖项的提名奖 啊，提名奖啊，已经是非常优秀的， 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提名。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每一部作品刚刚念到的这些名单，不管是七月与安生啊、老炮啊，还有这些哈、真的每一部单独拿出来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同时呢，像邓超啊、包贝尔啊、冯小刚啊、图门啊、廖凡啊，也是获得了男主角的提名。 对，这个女主角的提名呢、有这个白百合、闫妮、宋佳、范冰冰、周冬雨，这个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那么男配角的提名呢，包括于和伟、王千源、朱亚文、孙维民、张译、张辉，也是获得男配角的提名。 对，这个女配角的提名人也不少啊，比如说这个艾丽亚、吴彦珠啊、张慧娟，还有蒋雯丽、焦俊艳等等，这些人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然后就是导演了，导演很厉害，像冯小刚啊、郑大圣啊，然后还有包括陈耳啊、管虎啊、曹保平等等，是获得了最佳导演提名。 对，而且我昨天还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看到了一篇文章， 看到了一篇文章。 对，这个文章呢是文章写的 啊， 对，因为他在今年的这个金鸡奖里边获得了这个导演处女作的作品的提名。 哎，没错哈，他之前是一个演员， 对，然后今年是第一次做导演，然后而且被这个金鸡奖作为提名，然后昨天也是获奖了。然后他在文章里面写到，就是文章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写到，说这个奖项人一辈子只能获得一次。 文章的文章说了，文章同学哈，因为他我看了一下他的微博，名字叫文章同学，看来他也是在不断的尝试了， 对， 然后从演员变成了导演，并且获得了提名。 然后呢，就是来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今年的这个金鸡奖有什么样新鲜的看点啊。这个刚刚跟大家说了那几部电影之后，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一的再回顾一下这些比较优秀的这个最佳影片的，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电影。比如说这个今年的最佳影片《七月与安生》啊，刚刚也都说了，《老炮儿》《血战湘江》，我不是潘金莲啊，《湄公河行动》在这几部电影当中展开最佳影片的角逐。而这个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啊，这个曹保平导演的《烈日灼心》，就是主演是邓超的那部电影 《 烈日灼心》，还有这个陈耳导演的这个《罗曼蒂克消亡史》，管虎导演的《老炮》，还有郑大圣导演的《村戏》等等，他们来争夺这个最佳导演奖项以及这两大最重要的奖项。 而且这两大重要奖项当中呢，只有《湄公河行动》和《我不是潘金莲》两部电影重合了，成为夺奖的最大热门。其实我觉得刚刚说到那几部，似乎在之前那些颁奖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热门啊，就是大家似乎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上榜，而且有一些已经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的肯定了。 对对对对， 那可见他们的重量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哈，非常棒的一些电影。那么在2016年国庆档上映的像这个《湄公河行动》也是出人意料的拿到了近12亿的票房，被誉为主旋律题材改造成商业电影当中的 标杆制作 、对，在2年前上映的金鸡奖当中，同样也是经典主旋律改编成商业片的《智取威虎山》夺得了最佳影片。主旋律题材可见它现在是非常热门的，而且呢也都是频繁的去树立这个标杆哈，不论是2年前的还是今年的。 对对对，而且这个主旋律题材电影的市场化落地化也是这些评委和专家们一直所就是呼吁的这些东西，能让更多的咱们那些观影的人啊，就是更加的融入到这个影片当中，才是它最主要的目的。 哎，没错。那么我们从影片来到幕后的导演，那么在最佳导演方面呢，冯小刚也是被公认是最有希望的。 对， 那么小钢炮从5次入围金刚才拿过一次，那么他之前参加的各大颁奖当中命中率基本上都是垫底儿，但是这次呢，冯导是有望翻身取齿哈。 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最佳影片奖啊，最佳影片奖他这个主演的老炮儿，对吧，有他，然后他这个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也有他，不是 啊，对对对 对, 对， 我不是潘金莲也有他， 这个是导演奖，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两个都上榜了，都有提名奖了、 嗯。 那现在到底是不是能够确认，按下那个确认键？ 就看看今天晚上的金鸡奖的颁奖典礼的最佳得主了。 对对对，而且他提名两次，所以说很多人啊都觉得这次是他翻新雪耻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哈，不知道他今天晚上是否可以不负众望拿到这样的奖项，不管是演员也好、嗯、还是导演也好。 嗯，对，而且咱们刚刚说完了这个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啊，这个冯导有望有可能啊来拿到今年的金鸡奖、 嗯、 咱们再来说这个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奖项啊，比如说这个邓超在网上比较热度比较高的，就是两个人的呼声比较高的，一个是邓超，另外一个是范冰冰。 哇哦、嗯、范爷邓超， 对对对， 超爷哈， 对， 超哥， 超哥 超哥和范爷、 嗯、 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这个邓超也有人在这个网络上就是说出来，这两个人如果要是想拿到今年的金鸡奖的话、 嗯、 必须要翻越两座金马大山才行。 哇，两座金马大山。 对，为什么要说是两座金马大山呢？因为刚刚这个之前的小课堂里边也跟大家提到了啊、 嗯、 这个华语电影的三大奖项，一个是金鸡百花、 嗯、 啊，不是金鸡奖， 对， 金鸡百花奖，对吧、 嗯、 第二个就是香港的这个金像奖，第三个是台湾的金马奖， 对、嗯、 华语电影的三大奖项。 嗯，这是三大奖项。那之前其实这两个他们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作品哈，包括你像男演员奖就集结了邓超的烈日灼心啊，包贝尔的路遥知马力，冯小刚的老炮，图门的告别，廖凡的师傅，五位优秀的演员、 嗯、 那相比之下其实邓超在烈日灼心当中贡献出的表演演技真的非常在线，而且是 堪 称为 教 科 书式 的 表演。 对对对，真的是非常棒。 这种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堪称为教科书式的表演，这样的形容已经好长时间都没在媒体口中所表达出来了。 嗯，可见这次对他的一个评价非常的高哈。 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烈日灼心当中， 嗯， 其实这部影片确实是非常经典了。 嗯， 那么他也是收获了上海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凭借着这部电影， 嗯， 那么此次呢也是首次有望捧得金鸡奖哈。那么所以说像男演员可能在众多的优秀男演员当中，大家最看好的就是邓超、 嗯、 超哥了。 对，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在这些影片当中的截取片段里边来看一看邓超的演技到底是不是那种教科书般的演绎。 嗯， 再来说这个女演员方面啊， 对， 女演员我一定要来说嘛，对吧？啊，这个女演员，比如说这个白百合啊，白百合就摊上事儿了，打引号。为什么说她摊上事儿呢、 嗯？ 因为这部电影属于喜剧片，比较难以进入专家的法眼、 嗯、 相比之下这个范冰冰在这个潘金莲我不是潘金莲当中的表演呢已经为她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认可，而且她出道多年以来从未染指过金鸡奖，此次获奖呢、 嗯、 也可以作为鼓励来支持一下范爷。 嗯, 嗯， 而且我在之前的报道当中也看到啊、 嗯、 这个就是范爷在拍这个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冯导告诉他这个我们要闭关三个月就拍这部电影、 嗯、 中间不许做别的事儿。 嗯， 然后这个范爷在拍电影的当就是每天都在进行特别特别多的排练，然后这个形体的指导这些东西非常辛苦，当时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对对对，他是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心思啊。那么待会儿我们也会具体的跟大家去分析这部电影，包括他之前的一些故事。 嗯， 那其实你看范爷今天其实也有好消息，是不是？ 哎，对 对，今天早上大家都被刷屏了。 对，其实早上一打开这个微博的时候就一下子看到范爷又冲上了这个微博热搜的头条。为什么呢？这个范爷今天是应该是三十六岁的生日。 对, 对, 对, 对， 而且还是本而且还是本命年，而且 还有好消息， 大黑牛还在生日会上向范爷成功求婚。 对，求婚成功了。然后所以说今天也是见证了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啊，就是现场的一些照片粉粉嫩嫩的非常幸福的样子也是给我们晒出来了。 嗯，对 啊，大家也都是纷纷的祝福哈。 对，同样 我们永远 对我们永远 对对对对， 这个同样的今天晚上的这个金鸡奖的颁奖典礼啊，也不知道范爷可不可以就是荣获此次最佳女演员金鸡奖的称号。 嗯，我们也希望 望他可以不负众望，将幸福延续下去哈。各种好消息， 喜上加喜，加喜。 对呀、啊、对呀、啊，好事成双嘛，我们继续期待着，也是祝福着哈。 嗯，对，这个为什么说得翻作？刚刚也是在这个一直研究的这个事儿，翻越两座金马大山嘛。 嗯， 因为在这部电影，就是在今年的这个电影节当中呢， 嗯， 曾经在第53届台湾金马奖上打败过范冰冰与马思纯并列影后的周冬雨， 嗯， 这次也是在这个电影节上与范冰冰相遇。9月16号，范冰冰36岁生日，然后这个今天晚上啊，我们刚刚也是去想设想了一下， 嗯， 啊，会不会喜上？说加喜双喜临门， 对啊对啊，嗯，那么其实这次我们在今天晚上最也就是这一届金鸡奖的提名者进行了表彰哈，在昨天晚上，那么同时呢，包括了《七月与安生》《老炮》《我不是潘金莲》《湄公河行动》《血战湘江》等最佳故事片的提名，同时还包括邓超、包威尔、冯小刚、图门、廖凡角逐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时还包括白百合、闫妮、宋佳、范冰冰、周冬雨将竞争最佳女主角的桂冠。所以说，在昨天晚上，其实对他们提名奖的这些榜上有名的这些选手们哈，这候选者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表彰了。那么这次亮点其实最佳女主角也是应该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因为之前确实大家看好的各有不同。 对。 然后而且之前确实你像周冬雨在这个台湾的金马奖当中也是曾经打败过。 对，两个人 对 共同打败过范爷。 嗯，所以不知道这次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哈。 对，而且在今年的这个金鸡奖的提名里边，你看这个我不是潘金莲跟七月与安生再次相遇。 嗯， 不知道这个现场的咱们这些金鸡奖的专家们到底会对这两部电影有什么样的评价，会不会再次上演当时像金马奖那个时候周冬雨就是打败范爷的那种情况发生呢？ 大哥，你要不要预测一下？ 我这个预测啊，我觉得啊， 嗯， 因为 神算掐指一算，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些电影，这个我基本上都看了一遍， 嗯， 就先说这个最佳故事片奖吧， 嗯， 就是从一个比较单纯的观影者的角度来看啊， 嗯， 也不是什么就是专业不专业业余什么都好，我就是从一个特别单纯的观影者的角度来看， 嗯， 我觉得这个最佳故事片奖的这个得主感觉应该是在《老炮儿》跟《湄公河行动》当中。 哦，最佳故事片，其实我觉得应该更重内容或者是它的故事的一个情节。 嗯，因为这两部电影我觉得 更能体现出就是这两年中国电影的发展跟突破。 你是指的主旋律或者是？ 对，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看之前的那些电影吧，它有的时候会被局限在一点点的条条框框当中，然后这两部电影，你比如说湄公河行动，它是根据真实事例改编的， 嗯， 而且是一部主旋律题材的电影，但是它落地了，嗯，也变成商业化的一部电影，而且口碑非常非常的好。 嗯， 就是你什么时候就是因为战狼二 对， 战狼二，因为它是在前段时间刚刚上映的， 超出了这个 评选的时间了。 我们可以预测下一个两年。 对对对对，你看，你就比如说战狼二，对吧？它就是以一个这个中国军人的形象深入到了非洲去解救中国的公民。 嗯， 然后在这个湄公河行动里边也是中国警察的形象深入到了这个湄公河，这个应该是泰国的流域吧， 嗯， 然后去解救中国的公民，然后去惩治这些罪犯的形象， 嗯， 它就是一部主旋律非常怎么说，虽然说主旋律很强，但是它也很值得人们去观看和回味。 哎，没错哈，现在主旋律的电影非常的火热，而且其实， 嗯， 我觉得这五部《老炮》《湄公河行动》《七月与安生》《我不是潘金莲》包括《血战湘江》这五部当中啊，我也是比较看好《湄公河行动》。 嗯， 确实主旋律的电影加上基本上没有差评，零差评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所以说我估计今天晚上也许就在我们两个的分析应该就可以命中了 啊。当然我们两个人的分析啊，嗯，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观影者的角度， 对， 觉得这部电影好看我就给他多投一票， 嗯， 就是觉得这部电影不好看我可能也不一定能说出我的这个就是 特别专业的一个点评， 专业的观点来。你比如说在电影院你去

刚刚说到了这个曹保平导演的《烈日灼心》，然后他的这个最佳男主角邓超也是凭借着这部电影才入围了最佳男主角的称号。这部电影呢，它应该是讲述了当时这个是我想一想啊，他这部电影当时讲了什么，就是一个爸爸要救自己女儿的故事。简而言之，一句话，一个爸爸要救自己女儿的故事。 你这个特别像那个两分钟带你看一场电影，我们就一句话来形容一场电影。 对，因为当时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基本上从头看到尾，它的整个的解释，我觉得没有再比这句话更贴切的了。然后他也表达了这个兄弟之间的情谊，警匪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这个兄弟和兄弟之间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说这东西大家自己去自行脑补啊，不方便说。然后还有这个父女之间的这种这个父女情深的这种血缘关系，这些都是在影片当中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表现的。 而且你看他的主演啊，像邓超也都是演技在线哈。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跟大家有说过，那么所以说这次大家都非常的看好超哥在这部电影当中，以及他这次提名当中能够如愿的获得大奖。 对，这个接下来呢也是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烈日灼心》这部电影，一起来看。 孩子在长大，这种事情不可能永远瞒得住。万一有一天让孩子知道真相，绝对是灭顶之灾。 三颗星星爸爸点亮着夜空啊，在那松林树下舞蹈啊。 有啊，秋冬到春夏， 这个好。 鱼排水中荡漾，幸福的家。 算了，阿涛，我们这不是为了逃生，你他妈知道？给我。 和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烈日灼心》里面邓超跟这个他的应该是女儿，然后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作为《烈日灼心》的一首主题曲，展现给大家。 哇，真的很走心哈，然后感觉爸爸跟女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去完成的这首歌，感觉是在用心灵在唱，然后同时非常的就是非常让人心里面感觉很感动。 而且大家真的可以就是通过刚刚一小段 MV 就可以看到超哥在这部电影当中的真实的走心的演戏，就是最后那一个镜头应该是在超哥就是快要去世的时候，就是快要这个角色把他演到终点的时候，有一段 就是死亡的镜头，他把那段镜头真的演绎得淋漓尽致，我真的 真的是非常走心了，而且看里面的一些其他的演员也都是非常实力派的， 对对对，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了。 对，这个说了烈日灼心，咱们再来说一部这个应该是2015年就上映的一部片子，老炮 儿，老炮儿， 这个老炮儿也是这个入围了今年这个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还有这个最佳导演奖，管虎导演是这个指导的老炮儿，还有这个最佳 男演员 编剧奖，老炮儿也是进入了男演员，男演员啊，冯小刚也是凭借了老炮儿进入了这个最佳男演员的入围名单， 对对对，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俩刚刚预测的这个最佳故事片奖应该有老炮儿出现呢？你看他作为这样一部描绘了这个北京后海胡同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和这个就是儿子们之间发生的故事，然后又对对对，然后又这个升级到了父亲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对， 一句话来解释这部电影，儿子之间打架吵到了父亲那个层面上。 我们现在都已经精炼到一句话来带您回顾这部电影哈。 对对对对， 那可见，而且我觉得像冯导他本来就是一个导演，那他对于这个角色的处理，我觉得个人认为导演都是最好的演员，他们也是阅人无数，阅演员无数，阅片无数，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角色的处理包括他们的表现真的是可以到极致这个层面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冯导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第一次演这个黑帮头头的话应该是在周星驰的功夫里边，一开头就被打死的那个。 可见他真的是用这种自己的方式哈，就是多少年之后又重新作为一名演员的身份在老炮当中出现了。 对，同样呢也是通过一段视频再来回顾一下老炮当年的精彩片段。 来看， 刘爷， 您今儿怎么有空到我这来了？ 哥哥，我一个人行， 老头，他妈是猴子请来逗逼的吗？ 我他妈让你看！ 我说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聊了。 不就是一嘴吗？没说那边就不错了。 爱听你丫说。喂， 张学军。 他妈活腻啊！ 这世界不是你们这些小老百姓能想象到的。别给自己添麻烦。 怎么蛇大剑啊？ 我弄一碰瓷玩了，没人搭理我。 会听说人话吗？ 咱他妈什么时候上过这个呀？ 在这个世界，一个把最亲的人加一个亲， 十三少。 大爷， 我 三环十 三少。 真的，你就看冯导这他的这种表演，就是都不用演，站在那儿就是典型的一个 北京老 炮的形象。 北京老炮的形象哈，真的是就是本色出演。所以说不知道今天晚上这部影片是不是能够 会不会帮助冯导这个夺得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你说不会有，就是冯导既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同时又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这家伙就是双丰收了。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就看今年的这种评奖方式，从之前的这种匿名投票的方式变成了今年这种实名制投票的方式，也说明这个电影节有了很大的改观。对，而且再来说回这部电影啊，这个老炮呢中的冯小刚冯导，他用这个精湛生动自然的演技完美诠释了带着时代特点的六爷的形象。 真的是塑造出来了一个非常棒非常经典的北京老炮的形象哈。 对，这部老炮呢也是入围了今年的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以及最佳编剧奖，还有最佳男主角奖。 哇哦，真的是好多多重的丰收了。 对对对对对， 不知道最终是能否啊中标一下，然后不知道是获得是 能否中标一下。 对啊对啊，不知道最终他是可以获得哪一个具体的奖项，或者是哪几个奖项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对， 说完了这部老炮呢，咱们再来说下面这一部，就是我们俩刚刚这个预测到的这个两者之间产生争斗的这俩电影，一个是老炮，另外一个就是湄公河行动。先来回顾一下湄公河行动这部电影，应该是在2011年10月5号的清晨，这个两艘中国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流域遇袭，船上的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并在船上发现了90万粒毒品。这宗枪杀13名中国船员的血腥冤案呢，也是掀起了悲剧的序幕。 同时面对矛头指向中国运毒颠倒是非的余恶，为了还遇难同胞一个清白，也是咱们中国决定派出缉毒精英，组成了这个案件的特别行动小组。那么像张涵予所示的高刚作为队长，潜入到了金三角，查明了真相，竭力揪出案件的幕后黑手。然而呢，缉拿真凶的过程并非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事件也是扑朔迷离。到底这个最终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个金三角发生的事情，来看一下。 我们的任务是要活捉诺卡以及参与这起案件的同谋，一旦他们被击毙，等于我们的任务失败。 收了你这么多年情报，这回终于见着真人了。 彼此彼此。你有什么想法？ 我已经安排好线人，但是要记住，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 这个案子很复杂，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被当地警方发现，万一出事，身份绝对不能透露。 不是说好了吗？你来这里就得配合我。 你是他妈提供情报，具体实施的是他妈我。 炸！ 这个案子你可能要暂时回避。 那我杀了他。 掩护我，我顾上你。 我们会以武制武，还13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 这样一部影片，对对对对，而且在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也说这个张涵予最开始他不是一个演员身份出现的，就是出道的，他最开始是一个配音演员，就是群配，然后也是以这种他基本上他这个嗓音没有人能模仿出来，我之前还试着模仿他一下，但是根本没有用， 很独特。 对对对， 然后同时自己的声音，不管是声音还是外形，包括他后来逐渐变成演员之后，然后所塑造的角色都是非常男人的 real man 那种感觉，就是血气方刚， 一看就血气方刚的纯爷们的形象。 对，所以真的是很典型啊，而且非常适合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呢，《湄公河行动》也是入围了今年这个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 最佳故事片奖不知道是否如愿以常能够获得今晚的最终的一个确认键哈。 对，不知道我们俩现在这个盘点速度，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能不能接受得了啊。这个还有 想法呢， 对，还有几部电影要跟大家多多的来说一下，比如说下边这部电影啊，就特别好玩了。它也是入围了今年的，虽然没入围今年的最佳故事片奖吧，但是它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导演奖的争夺当中啊。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主角呢应该是有这个杜江，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葛优，葛大爷。对对对对对， 最近也是我看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已经是去影院也在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好长时间就之前就上映，但是没有时间看，我在这个家里边拿这个在网上看的。但是这部电影确实是一部特别好看的文艺片。也是通过一段视频再来回顾一下这段罗曼蒂克消亡史， 一起来回顾。 斗衣 我是哪能洗呀、啊？死啥呢？还是把人家死？ 你是第一次见我，我不是第一次见你。你的电影我都看过。 没看懂，导演没打算让大家看懂。 搿是艺术片， 是怕把下个世纪的人看啊。搿阿拉侪死脱了，就不管阿拉啥事体了，侬讲了对。 Stupid stinky yellow bastards. You didn't know us. 喝茶。 罗曼蒂克消亡史， 消亡史刚刚说 You don't know us，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它非常经典。 对，这部电影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葛优饰演的这个帮派大佬的形象完全颠覆了，就是他之前演过的那些形象， 种种角色， 有点，这部电影有点像中国版的教父。 嗯，而且他们确实当时好像就是大佐刚刚也跟我聊到说，当时定档的时候，定档国庆可能， 对对对对， 口碑啊，包括当时的反响不是特别的好。 之后有好多的这个网友评论说这部电影拍的没看懂， 毕竟是文艺片嘛， 对，或者是说没有当时想达到的那种效果。但是这个应该是闫妮儿他们俩最后的对话，用一句上海话对话的这个镜头非常的恰到好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影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啊？他说这部电影我没看懂，然后这个闫妮儿说导演就压根没想让你们看懂，因为这是文艺片嘛， 对， 是留给下个世纪人们去重新翻回来啊，这部电影拍的是这么个意思。我再去揣摩一下导演的思想，编剧的思想，其实也算是一种黑色幽默。 哎，没错，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再过五年再过十年再回去再看的时候，肯定跟之前的那部感觉就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像，因为这是去年的嘛，像今年很多朋友然后他们再去回看的时候就觉得已经跟去年当时看的时候不一样了。 对， 所以应该是一个可以值得我们反复回味的这样。 对，可能您当时没看懂的原因是完完全全专注于剧情，而没有联系到现在当今生活中这些发生的这些琐事也好小事也好。好，就像这个刚刚最后还有一段真是不懂你们这些当然有一段比较歧视的话语啊，这个真是不懂你们这些人，他说你确实不懂我们。对， 其实我觉得做自己就最好了。你看咱们国家的一些电影很多就是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哪怕得不到大家的赞赏，暂时得不到，但相信之后会成为一部经典的。 因为这是一部文艺片，是留给下个世纪人们去看的，再来回来评价的时候没准儿它就真真正正的变成了一部好片，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没法看懂它，或者是说这个有小部分人没看懂而已。 对，我们毕竟它的受众人群是不同的哈。 对， 我们接下来盘点还有就是接下来是我不是潘金莲了，刚刚也有提到范爷的这部作品，而且大家也是非常看好。那虽然他这次又要跟七月与安生进行抗衡了哈，但是相信他其中的一些精彩表现包括范爷的努力也是值得大家去肯定的。我们再通过视频短片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 商量的是假的，为什么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变卦了嘞？ 段妮芬暂时不假，但当初妮芬是假的。 老师， 连理都不相信我这官司能打赢，这事情不是这么个事情，这你也不是这么个你。 如果能干那事，就杀了也成。 刘叔不让我告状，是怕我告不赢；李门不让我告状，是让我继续寒冤。过去我没有死心，今年我死心了。 慢点， 烫死了。 又是一个非常经典，不管是画面还是内容来看啊， 对，这部《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入围了今年这个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还有这个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以及最佳女主角奖。 我们不知道今晚到底是这些奖项纷纷花落谁家，我们也是共同来期待着。与此同时呢，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最终跟大家回顾一下今晚我们的预测，包括今晚的奖项的得主到底是谁哈。 对，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重新来回顾一下这些入围这个金鸡奖的电影，以及获奖的电影，还有这个最佳男演员、女演员、配角、这个编剧等等最佳美术片奖的这些奖项的得主。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982活力榜，不见不散。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拜拜 拜拜。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岛。